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的支持，本人陶杰的 Patron 和白伟聪也都非常之欢迎和感谢各位的加入的。这个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呢在上星期五就突然间宣布呢是疑似呢是豁免这些来自中国本来制造的半导体手提电话等等的关税。咁咧就興起咧一陣嘅快感同埋咧歡呼，咁喺中國嗰個文字圈咧就好多人咧就歡呼雀躍，話 Donald Trump 終於咧係跪低啦。之但係咧你要留意咧個時機咧就係 Donald Trump 喺星期五宣布，又係嗰啲慣技，然後咧星期一咧佢就澄清今日係星期一遠東時間，只不過咧即係對於美国的东岸咧仲系半夜，但系你都睇到咧，系同股市啊星期五收市同埋星期一重开咧个时间有所吻合嘅。Donald Trump 就澄清，你哋唔好咁开心得咁早。佢话来自中国啲半导体同埋电子产品咧，佢只系豁免后边嗰沓嘅报复性嘅关税。佢话对于任何生产自中国嘅货品，至少嗰20%嗰個芬太尼嗰個懲罰嘅關税咧，係仍然維持嘅。咁啊，換言之咧，Donald Trump 嘅澄清咧，就係呢啲來自關於蘋果手機呢啲咁嘅電子產品咧，係中國製造咧，只不過係暫緩或者係豁免後邊嗰一大沓報復性嘅關税，即係話唔係104%。亦唔係125%，亦唔係145%，之但係亦唔係零，而係咧翻去早上嗰一橛，即係本來嗰一橛，就其實咧總數就係有54%。點樣計咧？就係計翻34%嗰度，第一次咧就係對中國嘅嗰個最初嘅嗰個追加因為中國向 Donald Trump 咧係追加34%啊嘛。咁所以嗰34%係維持，除咗嗰34%咧，就係20%嘅芬太尼嗰個懲罰關税。嗱，到目前為止咧，如果我哋冇搞錯咧，就應該係54%。好啦，咁因為亦都係只能夠怪 Donald Trump 咧係太複雜加加減減嗰啲關税，令到全世界咧係唔明白佢嗰啲混亂嘅算術。嗱，本來咧佢就係有10%。这个呢全世界都适用的入场税。10%就是不是都要加的了。但是对于墨西哥和加拿大呢就25%。25%呢加拿大和墨西哥呢那些又不会呢是跟那10%是重叠。换言之加拿大和墨西哥征收的呢就已经是25%了。之但係美國同加拿大同墨西哥本來又簽訂有咧呢個自由貿易協定，所以咧加拿大同墨西哥咧嗰啲同自由貿易協定啊無關嘅貨品咧先至係25%嗱，所以好複雜嘅。咁對於中國嚟講咧就係54%，而家嗰啲咁嘅電子產品啊，唔係其他嗰啲紡織品啊、家庭用具啊，係嘛？嗰啲咩天貓郵包啊，仍然咧係維持高關税啊！嗰啲咧係104%或者120%或者係145%咧，三位數字仍然維持。之但係電子產品包括咧係喺蘋果嗰度富士康仍然組裝緊，如果有公開嘅咧，就係翻54%。但係即使54%咧，都冇得做噶啦。佢只不過係所謂嘅手下留情咧，就係虛晃一槍，就係咧將145%咧，係將佢降翻到54%。咁你話54%有得做啊？25%都難做啦，唔好講話54%啦，係咪啊？嗱，呢個就係目前 Donald Trump 澄清之後 嘅最新水位啦，系咪啊，鲍生？ 嗱，不如咁啦，我用啲简单啲嘅人话打个譬如啦，咁即系有个医生咧话俾你听，其实咧你有 cancer、有肝炎同埋有性病啊，咁但系突然间咧就第二日话俾你听，对唔住，其实咧你系冇性病嘅，咁你系咪值得高兴咧？系值得高兴，不过你系咪唔使死咧？唔系，你都系要死。嗱，个原理就系咁样啦。系，事实上咧，好多嘅电子产品包括苹果 iPhone 咧，都系来自中国。咁但系咧，你要知道，其实大部分中国嘅生产嘅出口去美国嘅咧，并非高科技产品，大部分咧都系成衣、日用品、家私，甚至好多嘅艺术品或者系嗰啲雕塑啊、木雕啊。嗰啲全部咧都係咧中國製造嘅，有啲你諗唔到嘅東西都係中國製造。嗱，譬如話好多洗產地嘅，大家都知噶啦，即係好多 Made in Italy 啊或者 Made in Spain 啊嗰類嘅時裝產品啊、皮具啊，其實都係生產自中國。嗱，嗰啲咧其實都係中國出產嘅，所以今時今日你好多小粉紅話啊拍手掌 ，Donald Trump 跪低啦。个例子就系头先我所讲，佢只话俾你听你冇生性病啫，但系唔代表你康复啊嘛。个原理就系而家 Donald Trump 佢所对付中国嘅145% 嘅关税，令到所有中国嘅工厂停产。而家所有嘅来自美国嘅订单咧，唔系暂缓啊，系完全取消啊，因为佢哋唯有就系向其他嘅供应链或者其他嘅国家谂办法。所有嚟紧圣诞节嘅订单基本上系消失晒，咁所有中国嘅工厂咧，而家已经陷入停顿，工人咧啊要放假，因为你又唔敢遣散佢。第一，你冇钱；第二，你遣散完，万一真系啲订单翻翻嚟，或者 Donald Trump 突然间大发慈悲啊，话俾你听，但系当冇事发生啦，咁你重新招工啲工人咧都要俾钱去招工噶嘛。咁第三，仲有一样最大镬、最大镬嘅。就是如果你间工厂真系熄灯，啲工人走晒停机，上门嘅唔系订单，上门嘅系债主，因为佢知道你间工厂玩完啦，所有工厂啊嗰啲原材料啊，佢哋供应链啊下边嗰啲零件啊，全部都系砸数噶，一层砸一层，所以而家嗰个大镬嘅问题咧，唔系一间工厂执，系一间工厂一执之下咧，下边咧无尽嘅供应链咧都会执。跟住嗰啲供应链下面嘅供应链咧都会执，而家所谓嘅海啸效应就系咁样。不过唔紧要，即系大家睇好多大外孙啊，或者好多小粉红咧，继续喺度幻想咧，中国人咧系可以食草两年都得嘅。咁咪大家睇下系咪真系可以两年食草咯，陶生。 所以其实咧呢啲咁嘅不适当同埋一种幻觉里面嘅欢呼咧，就已经折射到呢啲人嘅精神状态噶啦。这个好像高山症一样， Donald Trump 那个对中国的加税就好像你揸车一路入青藏高原层层上个高山症，他再加20，跟住又加30，跟住呢又话104，跟住又话125，跟住呢原来唔系喎，系145，唔好漏咗个20% 嘅分派嚟惩罚关税，系特登为中国订造㗎嘛。你试过揸车上高山你就知啦。嗰、那个高山症系随住山高啊，系1000米、2000米、3500米、4000米而影响到啊。你嗰个头部嗰、那个大脑啊，嗰、那个供氧啊，嗰、那个程度，然后出现幻觉嘅。嗱，Donald Trump 而家对中国嗰个加关税咧，就有如令中国好多呢啲战狼嘅人口咧，系患上高山症。吓，架车上高啲又晕晕地，再上高啲又直情天旋地转，再上高啲不但天旋地转，而且头痛，头痛加幻觉。这个呢是去到大脚，我未知啊，我未去过西藏，是不是西藏的平均高度呢是有3500米至4000米。只不过如果你去过南美洲的这个Machu Picchu, 这个 马丘比丘。 马丘比丘呢你就会有个这样的经历的。 系嘛？呢、這个高山正式嘅加关税咧，系令到好多人啊喺华人圈里边咧，佢计唔掂佢条数咧，系胡言乱语。确实呢啲咁嘅死人 Donald Trump 又系衰嘅，你加咪加咯，你唔好逐个逐个逐块砖头逐块砖头吓，逐一千米逐一千米咁上啊，系嚟到咁不人道咁残忍去折磨一个民族啊！佢本来系咁嘅嗱，如果我冇睇错啊，嗱我可能有错啊。最早的就是4月5日，4月5日咧，佢就宣布全世界委委嘅入场费，就算你同我无冤无仇，就算喺南极嘅唔知边个冇人岛系冇人知啊，得企鹅嗰个岛都系要10%嘅入场税嘅，呢个冇得倾啊，冇得走啊，系嘛？啊，无冤无仇呢个10%，呢个咧冇得走。好啦，然后针对个别国家。嗱，呢個墨西哥同埋加拿大係嘛，就係咧25%。好啦，但25%係咪即係對於加拿大、墨西哥又加翻嗰10%咧，就變咗35%咧？原來又唔係喎，係因為10%咧係 minimum 喎。如果你嘅 minimum 對於加拿大同埋墨西哥已經係25%咧，咁嗰十咧就唔需要計啦，唔需要墊底啦，明唔明啊？ 嗯。 咁所以我哋先研究第一層苦主先。就是墨西哥和加拿大就是25%啫，是吧？那里呢是入场费的十呢是融入了25%那里，明白吗？ 是。 好吧，那但是加拿大和墨西哥又和 Donald Trump 和拜登签过自由贸易协定，那里又不可以违反。自由贸易协定里面规定的货物免税呢，那里仍然是不加的，因为他没有正式示威，他没有说历史文件，所以影响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就是自由贸易协定的名单外货单外其他的货物，有几多我就不知道了，这些要慢慢去研究。这个好了，你摆低墨西哥和加拿大，是不是？然后呢就佢再公布咗對差唔多90個國家不同嘅關税啦，有啲咧就十啦，係嘛？呢即係十嘅話，其實即係完全咧係冇搞你噶啦，係位位都係十噶啦。有啲咧就25%啦，係嘛？呢個有啲咧就46%啦，係咪啊？啱唔啱啊？嗱，呢個咧係第一次嗰個貨單啊嘛。好啦，然後咧就針對中國啦，係咪？咁由於對中國咧，佢係另外咧係加咗34%。先睇下34是針對中國，另外針對中國呢又另外省多20%，嗰個係芬太尼嘅懲罰税。呢20%呢就係、是、其他國家就算十冤九仇加拿大、墨西哥呢都無權享受嘅。即係話對於中國嚟講呢，呢兩嚿先就係20%同埋34%，就係、是、呢得出嚟嘅54%。咁咧，對於中國嚟講咧，個入場費嗰10%咧就豁免啦，因為融入咗嗰54%裏邊，係咪？係。嗱，呢個咧就係對中國嘅第一階段，係咪？好啦，但係中國咧就調氣唔順，就係咧即刻咧就向呢個美國咧宣布咧又增加34%，係咪？ 嗯， 一增加到34%咧就 即係還手啊嘛，係咪？ 係啦，你還拖。系嘛，就咧激起啊 Donald Trump 嗰把火啦，啱唔啱啊？系嘛，系嘛？咁咧 Donald Trump 咧，既然系咁咧，系嘛？就喺4月9日就签咗个另外一个总统行政令，就将中国嘅货品咧，系嘛？就由34%咧系增加嗰橛啊，就增加到84%，即系34%嗰橛咧就唔止啦。佢加多你50%就变咗84%，系咪？ 嗯， 好啊，84%咧就连埋另外第一阶段咧嗰54%啊，融埋入去咧就104%啦，系咪啊？ 嗯， 系嘛，系嘛，呢个咧就系喺4月8日中国拒绝啊，系收翻对美国嘅反制嗰34%之后咧，就导致咧系爆灯到去104%，系咪？ 嗯， 好啦。呢个到104%咧就已经系好劲噶啦，就变咗咧由嗰日开始咧就话美国咧系净系以中国为一个关税打击嘅目标啦，其他同我行埋一边，包括墨西哥、加拿大啊、欧盟啊呢啲咁嘅，系日本啊等等、越南、柬埔寨啊，你哋唔好嘈啊，你哋已经嗰度46%啊咩嘢，嗱你哋同我倾啊， 咁於是越南、柬埔寨咁咪冚牌咯，印尼嗰啲咪話同阿 Donald Trump 傾咯，傾咪行埋一邊咯，就變咗中國嗰度係變咗獨家，係雞雞埋埋104，係咪？係咪104咧？跟住咧，我都唔記得第三階段啊，就由104就變咗125，125話唔係喎。吓，唔好唔记得个二十分太离未计落去啊，就系一总数145，系咪？嗱，145咧就即系个高山症啊，就嗰架车揸到上去喜马拉雅山压菲尔士峰咁滞噶啦，即系全世界你嗰个系8000米最高，青藏高原3500米，马丘比丘嗰度又系3000米，系咪？另外台灣的阿里山最高都是1500米，是你用高山症的高度是來到立體閱讀你就明白了，讀在中國那裡是壓菲爾士峰是8000多米，就搞到145，是不是？然後145之後，中國最後回桌就是說我將美國貨所有加到125，而且我不再加了，因为咧亚非尔士峰展最高啦，你加到我再上去到月球啦，我唔同你啲野蛮人纠缠啦。咁于是喺上个礼拜五咧 ，Donald Trump 就宣布为苹果手机等同埋三星呢啲咧就系非敌对国家嘅企业放一条走火通道，就系话咧。你哋嗰啲產品咧，蘋果係大陸生產嘅嗰啲啊，同埋其他三星嗰啲啊，就豁免145嗰一 part， 知唔知啊？係嘛？即係話豁免101，我都計唔到，我都蒙冇曬，即係豁免104嗰 part， 亦係由亞非爾士峰落翻嚟一級級落翻嚟，但係一路到54嗰 part 就止步。即是说苹果手机半导体其他那些什么电子产品呢，就仍到现时维持是 54%， 54都没得赚了，54很简单，就是34加20就是54咯，这一赚54，但已经难做了，已经是五成了，里面的利润减少了很多了，即使是54呢，有心人计算了，就已經令蘋果出產的手機在美國現在的售價，雖然沒有當初估計3500美金是那麼用，就已經是超過1700了現時，所以蘋果那裡Tim Cook就趕快走鬼了，弄了很多貨櫃箱的手提電話由中國入運了去印度，這個呢你不排除是 Tim Cook 這個蘋果的 CEO 呢私底下是跟 Donald Trump 有交情又好，拆他鞋又好，行過又哀又怪拜又好，說你放我一條生路，我已經答應了在你那裡設廠價值5000億的了。當然呢 Tim Cook 蘋果這個老闆呢也都是哄 Donald Trump 的，那5000億美金價值的設廠呢，在那裡說將整條蘋果生產線搬回來美國呢，我們一早已經說過是不實際的，真是你的5000億，第一5000億你分階段幾時那些錢到，你要設廠，你好像台積電在亞利桑那州，你要巡視全美國50州很多個州，各個州政府都在拉客，你來我這裡來這裡啦，Montana 又說來這裡啦， Idaho 又說來這裡啦， Oregon 又說來這裡啦，你只是各個地方飛來飛去找土地已經不止半年了，跟住之後是吧土地平整啦，跟住再建廠啦，跟住再招募工人啦，是吧，就算 Donald Trump 你做終身總統，你今年79歲，到你89啊，那個廠都未起好啦，呢5000億係用嚟招呼或者用嚟氹 Donald Trump 嘅，係咪？知但係點都好，Donald Trump 又或者知或者唔知，既然係咁啦，你認咗頭5000億啊，於是算啦，嗰145咧就上邊嗰沓脂肪咧係與你無關啦，你唔使上去亞非爾士峰喜馬拉雅山啦。唔該，你落翻去馬丘比丘啦，咪就係咁咯，係咪啊？呢個不存在話將佢嗰啲蘋果手機同埋電子產品中國製造嘅關税係變做零啊，冇咁嘅事啊！何況 Donald Trump 亦都話，佢話指呢堆產品咧，佢另外仲要 是开一条叫国家安全评议的通道，即是说另外再加，换言之你们不用小炮掌住，就算现在不动都是54，随时呢我做了另外这堆做了国家安全的评估之后呢，54又变80，又或者又变这个64都不定。当然理论上可能54又减分到34都不定，这个呢，但是这个机会就很低了。所以这个就是目前为止所知道的事实。 是啊， 我不敢说真相，因为 Donald Trump 可能过得两天又变了，这分钟应该就是这样了，就是54对于中国生产的苹果手机和其他电子半导体产品就不是145。咁即係话一个零头再多啲，咁有乜嘢值得开心呢？係值得开香槟呢？我唔明白，你觉得开心嗰种欢乐係唔係高山症产生嘅幻觉呢？係咪 咁有佢哋开心一阵啦，陶生。因为呢中国方嘅商务部呢喺周末就话因为美国呢嘅关税呢已经加到125，其实145。佢话如果佢哋再繼續加上去，中方就不會再作回應。為什麼？是因為呢，現在的125呢，其實已經是美方不能夠去即負擔的一個關稅，即中方現在他們還擊的125，所以再加呢其實已經沒有意義。這個回應很好笑，如果沒有意義的，那其實你何必要報復性關稅要加34或者50呢？在當初現在加到125還擊，咁但係如果美国方面再加嘅时候，咁你就唔作回应。咁应该係大家赌呢个 show hand 啊，话事 pair 啊，对方出几多筹码你係要跟㗎嘛。係咪你一系 all in, all in 到就係你话俾佢反大佢佢落125你咪落150或甚至200囉。嗱，你留意喎，我唔知啲人高兴啲乜嘢喎，啲亲中小粉红。你一直以嚟中国方面除了说这些关税是会转嫁给消费者，拿石头剥自己的脚，那现在他们自己已经剥紧自己中国人的脚，这个已经不再讨论了。但一路以来呢，你都是跟美国那个注码的，他说加34你说还34，他说加50你又不还50，而125你125，你从来没有反大他的。为什么你不会反大他的呢？有没有人想过这个问题呢？所以很奇怪，我不明白中国人或者外国小粉红他高兴啲乜嘢。仲有一点，其实中国而家嗰个制造业同埋生产大家都知道内卷得好犀利。因为呢产能过剩，同埋呢其实喺未颁布呢一系列嘅关税政策之前呢，欧盟同埋美国已经收紧咗好多嘅出口限制。咁所以中国其实已经进入了外销这个出口转内销的一个阶段，很多的工厂的利润是跌到 1% 以下，还要继续做。为什么？一是因为刚才所说它的生产机器不停得，工人不遣散得，还有不可以给下游或者其他的供应商知道它们不行，所以是减粗来做。所以其实现在他们更能够去支持他们的生意和出粮呢，就是靠点点的外需，就是说出口去欧美的市场。现在如果 Donald Trump 这样去加关税，他是连仅余的生命线都会没有，因为内需是根本消化不到中国人的产能。这个我们讲过上个两个礼拜，没办法的，这个是民族性和文化。因为美国人呢实在太浪费，他们可以一年换很多对波鞋，可以活着很多件衣服，买很多无谓圣诞的装饰，他们可以买很多天喵里面那些 gadgets, 不知道什么东西来的。但是中国人不会这样生活的。所以你原先生产量或者你那个过度的产能呢，你没有办法卖回给中国人的，因为中国人的消费模式不是这样的。这个就是现在出现的问题，但是没有人面对。所有人只是用一句就说中国人呢是一定会奉陪到底，两年食草都得。但是他不知道，其实如果以中国的现在举国的生产力和那么多的产能，只是积存的货，我敢说真的10年中国人呢都用不完。那你怎能够转内需呢？那你生产了个货去拿来做什么呢？输送去哪里呢？ 啊，呢个咧就冇人去面对呢个问题咯，陶生。 所以 Donald Trump 咧对中国冇变嘅咧就系嗰二十个芬太尼，同埋咧个34啊嗰个咧惩罚性。至于54以上的你来我往的报复呢，就只是对于三星和苹果在中国制造的那些自己有的大牌子呢，就暂时整条呢叫做逃生门的走火通道。咁呢佢话喺度研究緊。当然呢，即真正是值得中国人是欢呼的呢，反而是长远。正如我哋一早讲过，你将成条苹果的生产线搬去美国呢，我觉得技术上是不可能。第一就是美国人呢肥尸大隻，佢冇可能好似富士康嗰种呢是奴隶式的密集生产。是吗？因为呢你唔好喺度开心啦。你其实越开心呢是越是侮辱緊你自己嘅民族啊。因为呢无论美国啊、英国啊、德国啊，乃至到冰岛啊、挪威啊，呢啲国家嘅人权啊，同埋个劳工最低嘅权益呢，已经经过19世纪啊，成个西方嘅民主自由人权嘅进展，人哋浪到个高位啊。即是那里的劳工已经是去奴隶化，你要将那些人好像秦始皇建筑万里长城，100万劳工是用条皮鞭赶住他们做奴隶，他们做不到，他们真的做不到。当然现在中国富士康、郭台铭不等于他是秦始皇，那些人由乡村入来郑州的富士康工厂也没人找把枪指住你，这个是分别。但不要忘记中国前总理已经死了那个李克强说6亿人平均收入是1000元人民币。你在富士康里面一个平均勘探工人的人工大约是2000元，不超过3000，好过在农村差不多。那你是不是1000由1000到2000，那里是不是加薪8%？不是很多人就自动涌去咯。但2000又好，2500又好，都追唔到现时中国艰辛嘅生活环境㗎嘛，係咪呀？咁你咪要喺里面住宿舍囉，里面住宿舍三餐都喺里面食囉，咁而又同一座监狱集中营係冇分别㗎。 冇错，唔止係富士康，陶生其实有数据，根据 BBC 中文嘅其中一个报道呢，喺2025年4月係最新嘅。他说现在中国的企业呢，不要讲富士康，就是讲现在最风行、最便宜、产量最多的汽车行业，特别是电能车行业。在2024年奇瑞汽车就曝光，这些员工一个月里面加班120小时，即是除一除当星期六日都计埋，即是每日加班4小时。如果正常他们上班8个钟，即是要做足12个钟。这样我当你完全没有假放，都要日日翻12个钟。咁呢个情况呢照计呢係违反中国嘅劳动法嘅。因为根据劳动法呢係每日工作时间唔超过8个钟，而每个星期加班唔超过44。咁但係喺996呢个说法，即係呢个咁嘅术语，就係朝九晚九，跟住一个礼拜做6日。呢个情况之下呢其实係违反劳动法嘅。不过好多嘅呢啲汽车嘅企业咧，系依然用呢种生产方式，而员工系冇得选择嘅，甚至系强制加班嘅。因为咧，你如果唔加班咧，你有好多嘅后果。咁呢啲咁嘅生产嘅方式或者咁嘅加班嘅方法，先至造成咧嗰啲电能车点解可以压到咁平，又或者点解可以生产咁多？嗱，呢啲咧就系中国嗰个生产模式喺美国是绝对做不到的，因为有工会啦，有法律大家要跟啦，同埋如果你强制加班之后呢，可能会牵涉到法律诉讼啦。在中国来讲，这些是全部是一纸空文，全部呢都是违反法律式这样去做。咁而特别是他们那个生产的模式呢，是今年已经是做定下年的货。因为他们预期那个中国那个生产那个需求呢是会几何式地增加啦。同埋他们希望呢用倾销的方法呢去补贴，令到那个市场呢可以即是比中国的汽车去占有晒。这些种种的情况呢就会出现了，只要如果欧洲现在跟美国关税一增加的时候，这些 过度生产的汽车就会积累了在中国大陆的码头啦、港口啦，是出不到口的。咁呢啲能唔能够可以转内销呢？咁中国人可唔可以买咁多嘅电能车呢？嗱，呢啲呢就大家心知肚明。所以其实而家我哋都讲过啦， Donald Trump 系行合仗义嘅，真系俾中国人一个机会，你唔使加班，你可以呢一个月呢，应该咁讲，一个礼拜里面呢只系加班呢几个钟，咁跟住呢留返啲时间呢你可以休息，或者系去享受你嘅闲暇。但系呢个系偏偏咧中国共产党最唔想发生嘅事，因为点解？因为一个人有闲暇嘅时候咧，会点咧？佢就会谂嘢，佢就会想享受生活，佢就会咧思考，甚至咧佢会咧去不满啊。但系人咧，如果系不停劳动嘅时候，你只会想咩咧？瞓觉同埋食嘢。嗱，呢个我经历过，我自己捞编剧嘅时候咧就系咁啦。喺一个地狱式嘅工作嘅环境里边。我唔会再谂究竟咧，好多嘅人生问题啦，甚至咧嗰、那个究竟嗰、那个将来啦，我只系谂一啲身体上最基本嘅需求，就系、是、我希望瞓觉啫，同埋咧希望食嘢食得饱。咁呢个咁嘅生产模式咧，就系、是、中国而家十几二十年入咗世贸之后，一种将人民当成呢个奴隶式嘅工作，令到佢哋只能够要求本能嘅满足，而唔会要求思想上的满足，更进一步的就希望他们代代如此啊！在工厂里面，因为根据 BBC 的报道呢，工人一个月加班120小时，每个日工作8小时，这样的加班方法呢，一个月都是4000多元人民币人工的，算多的了，在这样的工厂里面，因为这些 人工很多了， 很多的了，但是你是付出什么呢？你是付出人生的所有，因为你除了睡觉去厕所之外，吃饭呢你是没有其他的闲暇。但这个就是正正共产党最希望的管治的方法。 那些欢呼着中国赢的那些呢，那些中国人呢，他们没有想到这些呢是惨遭三星或者苹果残酷剥削着 的对象，那些受害人都是你们声称血浓于水的中国同胞来的。这班人呢是永世冇得升级的。他们不是60年代早期穿紧胶花的李嘉诚，穿下穿下就可以穿到上楼，同埋就是穿到做地产。他们冇可能，他永世不得超生的。4000多就是4000多。当他们的人工要到达8000多的时候，苹果厂和富士康就走了。就不理他们了，他们要回乡下耕田的了。那时中国还有什么产业去取代，令到他们可以由2000多到4000，4000到8000，8000到10000多呢？到那时中国已经不是一个劳工成本低的大国了，你不是血汗工厂了吗？那这些位置叫产业升级嘛。你这么大的国家13亿人，你要追过美国呢，你就要好像美国咁，到嗰个阶段你要开放创意，你要开放发明嘛。但系呢个创意同发明都系你呢个国家冇噶嘛，唔好讲话300年来你发明过，冇嘢发明过，就系你而家呢个状态咧，系叫做专制管治，就系咧呢个教育制度同埋个政治制度，就系窒息发明同埋创意嘅，系咪？所以你有咩值得开心咧？我唔系好明白。你咁样长久落去，你身为中国人，你睇到你自己嗰啲骨肉同胞啊，好似入去舒特拉的名单嗰种集中营，系做一世，你觉得开心咧？你唔好讲话你唔咁样，你唔系中国人，你连人都唔系啦。 我又打个譬如啊，即系好简单，陶生，即系如果你见到动物园有个动物园执笠，冇人去帮衬，其实我系开心噶。因为啲动物唔需要再摆喺动物园里边咁样去圈养，同埋咧。他们呢就没有自由，甚至他们可能背后的产业链就是那些捉野生动物、或者那些作商业繁殖的生意呢会少了，令到他们没有公开，其实是件好事来的。动物园执笠你不用哭的，你做什么你做什么你做什么要哭，你应该高兴的嘛，是吧？ 这个不行。他连物商其类的本能都没了。不知道、这些或者很多人都觉得仍然是值得开心啦，是吧？ 只不過咧，你話美國係唔係話冇內出血咧？當然亦都唔係，係嘛？咁因為咧，你這個呢個咧就累到咧，即係美國好多華爾街嗰啲急功近利，佢梗係 don't give a damn about 你中國嗰啲血汗工廠死定唔死啦。嗰啲華爾街投行嘅投資者咧，就望住三範啫，就係第一美金匯率，第二係國債市場，第三就係股票市場。如果股票嗰度冧，好多啲國際嘅資金咧，就要揾其他嘅避風港。其他嘅避風港唔通啊，攞啲錢走嚟香港啊，係買天比高同埋買樓咩？係啦，佢嚟香港買貨，你就燒炮仗咧，佢咪喺美國揾翻國債咯，係嘛？佢唔會走嚟啊，香港嗰度買恆指噶嘛。但係而家國債點解嗰個美國債券啊，嗰個利息高咧？因為有人訂貨，訂貨咧嗰係日本同埋呢個中國。雖然他們扔少少啊，不傷大雅，但是會動搖到美國本身那些投資者啊，就不敢走去入這個美債。啊，敢定不敢，這個又看看 Donald Trump 跟著有什麼措施啦。啊，會累到呢，有可能是導致到美債那裡呢，是不但升不到，而且呢是去回落的。啊，所以呢就逼到 Donald Trump 就要呢減息，但是一減息呢，那個通脹又會惡化，即是回去你加關稅的效應那裡。即是這個三角循環呢，到目前為止我講在理論上暫時是看不到 Donald Trump 有什麼辦法解決。這個就為之殺敵三千就自損八百。但是在他諗緊頭諗緊辦法解決這個三角的危機的時候呢，你已經那些廠日日就已經是丟空，同埋嗰啲貨係堆積如山啦。而家換言之，咪睇下邊個冧得快，邊個咧係最先倒下咯，就係咁簡單啫。啊，所以呢個54%咧，係由 Donald Trump 自己咧係解翻出嚟，唔係145%啊。所以黃恩大赦就跌翻去154%，咁咧都值得慶祝嘅。如果你覺得慶祝嘅話，係嘛？好啦，今日嘅時間差唔多啦，多謝各位收聽《風雲快訊》。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好，多谢大家，欢迎大家加入风云会和订阅风云谷，拜拜。 你都知道现在香港 in a way 都是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找到条桥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好快有机会，我同你就成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处 trouble water 嘅朋友啊，系嘛，同佢哋搭一条桥，令到佢哋咧成为一种慰藉啦，系嘛？ 眨下眼，风云谷嘅订阅人数已经超过咗40万啦！感激海内外嘅朋友一直以嚟嘅鼎力支持，为咗回馈大家，我哋已经进一步加强风云谷嘅内容。而家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都会有风云快讯，等大家食紧晏嘅时候都可以一览天下事。而逢一至六嘅晚上10点，继续有风云谷正片，陶生同埋爆Sir会以轻松嘅角度同大家剖析各种大小议题，仲有收费会员专属嘅风云会，同大家细细声密密倾。而家就嚟睇下最新嘅精华片段啦。 啊，我呢三年啊，尤其呢一年啊，我遇到识与唔识或者。街邊嗰度叫阿曹生，我好中意睇你風雲谷嘅，你可以問佢香港點，全部都係頭領嚟， 領頭， 全部都係話個市係死曬，咁可想而知啦，係嘛？啊，由自入興啦，你而家住喺香港一個擘大眼人人講大話或者被講大話、被逼講大話嘅城市， 咁講唔可以話佢哋講大話嘅，唔講得 真話，一係沉默，係咪？係 啊， 咁嘅比較之下。周圍以前衰過你或者你睇唔上眼嘅地方，咩台灣啊、泰國啊、吉隆坡、馬來西亞，全部都係天堂啊！同埋要承認黑白之間係有好多豐富嘅色彩。呢、這個世界冇話一個絕對好同埋壞，尤其喺政治世界裏面，你以對一個人嘅喜惡，佢係咪玩女人，佢係咪有官司，係你一定咧係會咧係令到你。失去了一个真是科学和客观的一个看法。我有时喜欢挑逗，我歧视蠢人。我不是歧视基层的人。基层的人就算一个清洁阿婶，他都有我值得学习的地方。我流量天公地道啊。你出份信报出份明报的时候查量用写四点蒙住一份明报是不是博流量啊， 是啊，你不 是博销量啊， 阿查生博流量。 那你现在说他没有合大宗师。我博流量有咩问题啊？